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今集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作家呢，我们没有介绍过他的上一集的时候，但是呢，就原来其实文学的世界里面呢，就有一些叫做文学的世家，那屋企呢都好多位作家出现的、哦。 是啊，你讲的呢，我们今天介绍就是朱天心。那我们上一集应该就介绍过他家姐朱天文的作品的。那你讲得没错，朱天心是台湾著名的作家。咁佢亦都的确系出生系一个文学世家嚟嘅，佢爸爸咧就系著名作家朱西宁啦，佢妈妈咧就系著名翻译刘慕沙，咁佢嘅朱家有三姊妹，朱天文家姐、朱天心同埋佢嘅妹妹朱天依咧，都系从事写作，亦都系咧好能够独当一面嘅。 咁今日咧我哋要介绍佢嘅呢一部作品，我攞起嚟睇嘅时候，睇睇下咧真系胆战心惊啊，甚至乎觉得咧，唉，我会唔会咧？攞错咗书嚟睇嘅咧，因为咧入边有一啲嘅部分咧都相当敏感，亦都系牵涉一啲色情嘅。 系啊，应该就唔会系攞错书嚟睇嘅。不过可能咧，对于好似新婚冇几耐嘅秋婷你咧，就有少少可以称得上话系恐怖小说。 好恐惧啊！ 因为呢本小说咧叫做《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吓听起个名嚟讲咧就好似诗情画意咁啦，但系实际上咧，其实佢就系讲紧一个可能每个人都要面对嘅问题，就是说当人年纪不断增长，进入衰老时期的时候，感情的消逝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那他就由一对中年夫妇的感情变淡，然后再去回想回之前曾经有过的热情，那然后这个的反省呢成为了这本小说的。所以呢，我就说刚刚新婚的秋婷呢可能呢就不是很适宜看这本小说，又或者是很适宜看这本小说呢就即是可以知道怎样感情会历久常新。 一路睇呢就一路都好驚嘅。咁但係同一时间呢就觉得好佩服朱天心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之前呢咪好兴呢寫部落格，其实我自己都有一个部落格。咁你寫嘢嘅时候呢其实都好驚人哋知自己諗乜。有时可能会觉得啊会唔会人哋听到之后会觉得唔高兴。咁我睇完呢今次呢一部作品呢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我都喺度諗朱天心佢有冇担心过人哋会对号入座，认为佢就係嗰本书入面嘅女主角，其实喺度控诉緊自己嘅丈夫呢。 我諗这个咧就佢唔担心咁多噶啦，读者亦都唔担心吓。事实上，头先我哋讲话朱天心系文学世家啦，实际上佢丈夫都系好出名嘅作家唐诺啦吓。咁所以即系喺出版嘅时候，作为一个咁有经验嘅作家咧，我谂朱天心已经考虑晒所有嘅，即系会披露出嚟嘅私隐啊，或者系人哋觉得嘅私隐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朱天心就系一位佢嘅思考好多面嘅作家。其实佢以前嘅作品啊，即系由最早嘅激阳歌开始啊，到古都啊等等呢啲成名作咧，其实都有一种夹叙夹议嘅性质嘅，即系话佢叙述一个小说故事之余，亦都有好多好精细嘅思考议论喺里边。咁其实呢本《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咧，都系唔例外吓，即系佢知识面好广咁样咧，去讲夫妇人生迈入中年之后嘅故事。咁所以我觉得佢已经系预计之中噶啦。 其实有好多人讨论呢个作品嘅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啊，这一部算不算是一部诗小说呢？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问题。 我想都可以的，即是在题材上面它是有即是诗小说的成分，但是它在技巧上面呢又有很多刻意的抽离的，即是说这本小说突然间那个即是叙事者会跳出来讲，说读者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结局呢？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由重新开始，由第一句写另一个结局出来。如果真的严格来讲诗小说呢，它是不会有这种跳出来的，即是你一路写你就觉得哦是这个作者的故事了。咁所以我觉得佢係冷静同热情之间呢，佢有一个好有趣嘅平衡嘅。返去即係呢一个小说嘅名啦、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秋婷，你对于初夏荷花时期有咩联想呢？ 其实我真的想不到，即是荷花，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揀选荷花呢？这个是我的一大的问号，本来我想着问你的，为什么呢就被你考回我。其实我觉得荷花一路我们即会有感觉出于污泥而不染那种呢，但我就在想跟这个故事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 这个故事它一开头的第一章呢，其实它就是讲了这个书名的出处，引了一句，它说我们已入中年，三月桃李花开过了，我们是像初夏的荷花。咁讲呢句说话嘅人呢，佢小说里面冇讲系边个，只系话一名六十多年前嘅多情男子，时年三十九，已婚，对一个求爱嘅对象，即系一个寡妇呢，就系讲咗呢句说话。咁其实呢，当然我哋知道啦，呢一句说话嘅出处啦，就系嚟自湖南省，亦都系朱天心嘅，即系一个文学上好大嘅启蒙者。佢呢句说话呢，其实就话俾我嚟听，原来中年人即是去回望自己感情，或者三十九、四十岁左右的人呢，在人生里面，假设我们有八十岁的话，就是一个中间点这样。就正如一年十二个月里面，初夏时期呢，就算我们有很多很新鲜的联想、其实已经是人到中年的了，跟这个春天桃李花开不同。所以他一开始呢，就是点题地讲了这本书呢，是关于一个中年的夫妇，或者是中年感情的故事。 其实呢，朱天心呢，一路以来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其实他都很关心一些公共的议题或者政治的问题。但今次呢，你揀选了的这个作品《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呢，就并不是讨论这些。为什么你会特地要揀选这个作品呢？ 因为我觉得一直公共和私人，即是在朱天心这位女作家身上，都不是一个可以这么分得清的事情。当然他参与政治议题的时候有很明确的立场，但是其实什么是即是公共，乜嘢系私人呢？咁样，譬如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讲嘅年老，讲嘅人嘅关系，唔同世代嘅关系，父母同子女啊，夫妇啊等等，其实都可以系每一个人，即系好社会性嘅事件咯。咁所以我亦都觉得系佢后期作品里边一个好大嘅转变，即系话将好私人嘅事，好似你头先所讲，好大勇气咁样揭露出嚟，而且咧系好美丽咁样咧，即系从多个角度思考一下，即是什么是一个中年夫妇的感情。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即是一对夫妇啦，即是生活已经是充满平淡，而且是好像有一种慰叹这样。他就说好像一对没打算离婚，只因彼此互为习惯，感情薄淡如隔夜冷茶，如冰块化了的温吞好酒，如狗屎不肯再回复原状的白 T 恤的婚姻男女，一本近四十光年爱飞来的日记故事不得不开始。咁佢前面嘅一句描述啦，即係话我哋都可以睇到呢本小说嘅基本调子，其实佢又唔係话好差嗰个感情，即係好似一杯冻咗嘅隔咗夜嘅茶，又或者冰块融咗嘅温吞好酒，其实都系好酒嚟，不过个冰已经冲淡咗。又或者咧一件好好嘅白 T 恤，但系个形状咧已经系翻唔到转头咁样嘅感情。然后就讲到呢个夫妇咧，就系、是、曾经都谂过下话，想象如果老去系点咧，最理想咧就好似呢一个《东京物语》，即系小津安二郎嘅著名电影里边咧，嗰、那个主角笠智仲同佢嘅妻子喺桥上。站在那裡的时候，那张很著名的劇照，很优雅地说，唉，咁一个慰叹咧就话寂寞哦吓 ，sabichi 咁样吓，即系好寂寞。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咁样优雅地老去咁样。呢、这、一个夫妇咧就曾经讲过话啊，我哋可唔好去旅行，即系去翻嗰个日本吓，搵翻呢个位嗰度，即系去咧咁样。咁但系咧、这个小说开始嘅时候咧，会讲到嗰个太太觉得自己已经外表有好多嘅变化啦，好仔细去描写啦。丈夫亦都喺生活感情上面就是、有很多的变化，或者是变得完全很冷漠，眼神完全毫无交接的回到家这样。而有一次的即是他们想的日本旅行，还因为即是怀疑公司里面就是有一个年轻一点的同事爱慕他老公，而去搞到不欢而散这样。在这些即种种生活的麻烦之中，就突然间即是这个感情淡薄的夫妇的妻子 就好像剛才我讀那段那樣，就是因為一本四十年前的日記呢就開始了、就是、一段的描述，那就是說妻子呢是執回丈夫在十幾歲的時候寫的那本日記，那而那本日記的戀慕對象呢正正是當年又是十幾歲的自己，那裡面哇日記記載的內容的熱情呢令他非常之激動，就是譬如說他的妻子是他所有的夢中情人的總和，就是不是說你是唯一，是說你是我所有的夢中情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或者我們這個時間聽一聽這個執到日記的選段，回來繼續討論。 好啊。 你深吸口氣，打算潛入深海似的打開日記，首頁既陌生又熟悉的自己的字，高中那两年所手写的作业考卷的质量远远超过后半生所加起来的，写着天真甜蜜的祝词，那股潜藏的撒娇敬意令现在的自己当场脸红起来。可是丈夫那个比现下的儿子女儿都少几岁的少年，如何实头实脑丝毫都接收不到这讯息？因为接下去的每一页，那个少年自认冷静理性的自否分析对你的感情，猜测着你，最终只得以无怨无悔的祝福作结。你才看一页，就知道这将是未来岁月的所有支撑。那刻是一整年的日记，你是贯穿其中的主角，是写日记的少年说的，你是我所有梦中的情人。但你已无法清楚回忆那牵动少年动摇、动情、思念、悔怨、沮丧、欲死的是什么。少年写着，还是想死，那是另一只柔柔的手。你如何做过、说过令十八岁少年想死的事？也许那时只因第二天的考试你不愿放弃，也许觉得天下好大好想闯闯，也许曾以为自己爱的是女生不愿伴你，因此你拒绝过他的看电影邀约或陪你等车搭车回家。你只翻读了几日的日记，心底抽痛着，就像日记中那少年凝视你的相片时会抽痛的怜爱。 好啦，啱啱就听过呢朱天心嘅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嘅一个选段。咁就讲到呢女主人公呢打开佢丈夫四十年前嘅一本日记喎。 係呀，咁呢本日记呢就係、是、一对感情好似变得好淡薄嘅夫妇，但係呢个妻子执返嚟睇嘅时候呢仲要睇到嗰个日记里面嘅主人公所爱慕嘅对象其实就係自己啦。咁呢个少年啦、啊、充满住各种嘅热情啦、啊、即係嗰种浪漫啊倾泻出嚟感情，成日都会话想死啊，就话得唔到佢嘅话咧，人生亦都冇任何嘅意思啊，咁样。咁里边亦都引咗好多诗歌啦，包括佢哋好喜欢嘅台湾诗人叶山嘅诗啦。但系咧，妻子执到呢个日记之后咧，有时想暗示下丈夫，即系话啊，其实你知唔知道咧，今年台湾联考咧都会考叶山嘅诗咁样，想暗示翻而家丈夫就系你记唔得你以前即系亦都好喜欢叶山嘅诗啊，抄送过俾我话。或者是写过日记呢，咁我丈夫呢但係就毫无反应，咁佢就开始咗一种諗法。妻子就话点解我眼前嘅呢个渐渐老去嘅男人呢，以前嗰个热爱热情嘅少年好似有一日俾人捉咗，咁然之后呢就换咗呢个人呢就係、是、做我嘅丈夫啦。咁呢个讲法呢亦都系同呢本小说后半部嘅一个叫做神隐嘅片段呢会有关。咁我哋知道啦，神隐呢个词就系会令人联想到以前一套卡通片《千与千寻》，又叫做《神隐少女》， 宫崎骏的作品， 是就是讲被召唤 嘅，即係一個故事咁樣。所以呢呢、這個事情呢就好似發展到呢度有少少不歡而散咁樣啦，咁就係兩夫妻呢就無法修補或者係尋回返過去嘅熱情。咁但係呢講到最後嘅時候呢，本小說又話啊，咁可能大家未必鍾意呢個結局，不如我哋又有另一個新嘅寫法啦咁樣，咁我哋開始另一個結局。咁呢個就係呢本書特別嘅地方，佢唔係好寫實咁樣一個作家剖白自己嘅私生活或者係中年夫婦嘅感情，而係呢有一種創作喺度。咁呢個呢就係叫做偷情嘅一節。咁我記得秋婷即係好似話睇呢節嘅時候呢睇得唔係好明喎，有少少混亂㗎係咪？ 係喺敘述嘅時候呢，究竟個女主人公描述緊眼前見到嗰個男士係究竟係佢嘅丈夫啊，定係佢嘅偷情嘅對象呢，係有啲模糊㗎。 係啊，咁其實佢就係刻意模糊㗎，即係佢話呢佢而家準備去機場啦，咁佢就要去日本約咗一個少年時期嘅戀人。咁呢個戀人呢同佢自己呢都各自結婚，然後都係有一仔一女，希望可以重拾舊情啦，非常圓滿咁樣，甚至乎可以去嗰個大家都夢寐以求嘅東京物語嘅嗰個場景裏面呢，即係一齊企喺橋上對人生做出一啲慰嘆咁樣。去到酒店見面嘅時候呢，就係即係一大段嘅，即係頭先秋婷你講話好大膽嘅性嘅描寫啦咁樣，咁然後就係呢個偷情嘅片段。但係呢其中嘅一幕裏面呢，突然間女主角就問咗一句啊，你出門口嘅時候呢邊個邊個，佢就用嗰兩個交叉去代表嘅，就係、是、個仔嘅名，其實就係佢哋兒子嘅名，佢話邊個邊個瞓咗覺未呀，同埋呢記得閂好門喎，我哋而家養嗰隻貓呢成日都走咗出去，對方個男子冇出聲。咁然後呢再慢慢向我哋揭露嘅話呢，就知道原來呢個所謂嘅偷情對象，呢個所謂少年時期嘅戀人呢，其實就係佢現任嘅丈夫。佢哋只不過呢係好似有一個協定咁樣啦，就話不如我哋試下幻想，如果我哋當年係擦身而過，錯過咗冇一齊結婚，各自結婚之後，我哋會唔會係為咗對方重遇之後會拋妻棄子，或者係拋夫棄子呢咁樣。 好浪漫。 是啦，好像很浪漫，但其实你可以说很无聊的，两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去幻想呢？那他们就做了一趟这样的幻想式的旅行这样。但是后来呢又是有一点冲突啦，就是个丈夫觉得这个游戏玩得太真了。因为那个太太不断去问，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跟我结婚，你重遇一个旧人恋人，你是不是真的会这么热情呢，好像求先这样。那个丈夫就觉得很不耐烦，这个问题怎么答都是错的。就是说如果我肯为你抛妻弃子，或者我不肯为你抛妻弃子，其实两个答案都是错。咁通常啲丈夫呢就係觉得呢啲问题 假设性嘅问题，我唔答㗎。 係啦，唔答之余呢就开始有啲冲突啦，搞到呢就係个妻子喊咗起上嚟。咁佢话我唔玩呢个游戏啦，我要返去啦。咁佢话係咪你而家返去就係搵返你个丈夫啦，其实真係佢自己咁样。佢话係呀咁样。咁佢话个讲法呢好似好奇怪咁，但係呢亦都好似暗地里係表示佢已经做咗一个选择啦，就係、是、话我要返返去正常的这个家庭的生活。咁好啦，即係呢一段嘅括号嘅偷情啦，佢再一次去问返下，其实人如果可以再嚟一次嘅话，热情系咪就可以回复或者系再嚟一次呢咁样。小说讲到呢度呢又同读者讲咯，或者你哋唔想个结局系咁样嘅，不如我哋讲另一样嘢啦咁样。转到呢本小说下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嘅另一个重点啦，就系、是、讲到世代嘅关系，咁就讲到佢哋有两个仔女嘅，喺呢两个仔女的生活里面，他有时会好像看到自己一个对照面，即是想回哇我们好像他们那么年轻的时候，对于异性的爱啊，或者是好奇啊，激发很多热情出来。但是他说现在的少年呢好像是即使即是你给他们两个独处这样呢都不会有些什么事做的，各自可能 是插上个耳筒啊，打机啊，或者是听歌啊这样。他说啊，即是跟我们的少年时代的热情很不同啊，这样。那我觉得这一段的描写呢其实很有意思地提出另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觉得少年的热爱啦、热恋啦，其实不是真的现在越小的人就是越热情或者越激情的。可能我们自己的父母一辈啊，或者是年长的一辈，他们的少年时期的热情呢，可能他们的认识呢是比我们更加强都不顶的。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另一个要点呢，也都是说不是只是年轻人才知道什么叫做 激情的，其实可能老年的人呢对热情的体会是更加深刻。 嗯，其实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刚才听你这样讲已经知道呢，其实它是一部非常复杂的一个文类来的。 是啊，那个叙述呢首先比较特别啦，有时譬如佢会叫女主角做你的，即是用第二人称下，你就諗住丈夫点样啦，下你又觉得点。咁但有时嗰个你呢又变咗系个丈夫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作者化身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去体会，佢唔系淨系体会一个中年女子嘅心情，其实佢都有进入到即系中年男子点样老去嘅心情。我觉得呢个系好难得嘅，朱天心写到，即系譬如话那个丈夫开始觉得自己听嘢听唔清楚，即系年纪大咗，或者系咧睇字咧系成日睇错啲嘢，报纸嗰啲标题，但系又唔敢去问人，因为俾人觉得你眼又蒙耳又聋咁样啦吓。即系呢啲好尴尬嘅情况咧，或者系人嘅好自然嘅老去咧，佢都系写得非常之细致嘅。所以佢唔单止系一个好女性书写嘅，或者系对于感情消逝嘅一啲好似撒娇咁嘅作品咯。而是我觉得是讲一个很广泛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嗯，那我看完这部小说之后呢，我就的起心肝，我要好好地去维系我的夫妻关系，不要走到去书里面的境地啊。 哦，其实呢第一我就觉得你一定不会是走到这个境地的有很多不似的地方，但是第二呢其实书里面这个境地它也不是用一个即是很悲伤或者是很负面的角度去看衰老的。 是的，嗯， 即我觉得其实它就是正正用一个文学家之笔话俾我哋听呢，老去系一个冇办法冇人可以阻挡嘅事实。咁而热情嘅消退啊，人嘅关系嘅弃绝，其实就好似一个细路仔大个咗，佢就唔需要再拖住妈妈，嗰啲依恋系会正常咁样去消逝嘅。即系佢好直面咁样去面对呢样嘢啦。咁而最后即系嗰段，尤其是即系呢本书嘅结尾吓，佢叫做彼岸吓。咁，就好似即系人生要去另一个阶段啦，无论你话生同死嘅彼岸，或者系年轻到年长的彼岸，都有一个人拉住你，或者是即是他用一个很细微的动作，就是丈夫回去那个即是日本的旅行的场景，就是拖起这个妻子这样。然后呢他就想起书里面不断讲到的泰戈尔那句的诗句，就是说我留下了歌声，你就引我到彼岸，即是呼唤我到彼岸。我觉得这种携手跨向人生的未知的未来，或者是另一步，其实无论它的过程是会有些什么复杂的感情会面对，或者是有变化，但是都是一个很美丽的阶段。 嗯，估不到两性关系的文学作品呢都可以有这样的呈现，所以我每个星期呢其实都很期待呢遇见文学呢可以看一下不同的书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作品的。下个星期日晚的8:30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位文学作家的另一部优秀作品。 好啊。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